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840年6月，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在这场战争背后，隐藏着官场的隐晦、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虎门硝烟、关闸之战、长江之战、南京条约，一环扣一环。林则徐、琦善、邓廷桢、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纪实传奇特别推出《鸦片战争》，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 上回我们讲到，总督衙署正在开庆功会，受嘉奖的文武官员们喜气洋洋，剩下的人渐生一种不祥之感。 念完晋升受奖名单之后，邓廷桢站起身来，指着右边的钱柜，又指了指左面的木架。 广东省地处海滨，各国遗传络绎不绝，水师官变违法营私，比邻省容易啊。有人胆大包天，名为巡查，实为放肆，还欺蒙本部堂，令人言之切齿，思之寒心呐。尤其可恶的是，当本部堂与林部堂查办烟毒之时，广州协水师营守备蒋大彪知情故纵，前总王振高得会放肆，顺德协守备伦朝光内外勾结，静海营外围保安泰与海关舒立等人陆续为暗开教口者通风报信，外围八总梁恩生等人查思纵思，铁证如山，此等杜虫贪赃纵烟，会放鸦片，既无肺腑，又无天良，实乃海防之大患，不除掉他们，无以清理军风。来人呐！ 十几个亲兵从厢房内突然窜了出来，每个人手中都拿着绳索铁链，发出了一声杀威喝，在林则徐啪的一拍惊堂木，眉毛一横，将蒋大彪、王振高、伦朝光、保安泰、梁恩生五人拿下。天井内顿时生出一股杀气，在场的文武官员们悚然一惊，目光齐刷刷地转了过去。蒋大彪急了，高声喊道： 冤枉啊，邓宗宪，我冤枉啊！ 不待他喊完，三个便兵一拥而上，拧麻花似的把他的两只胳膊反拧到背后，将木枷套在脖子上，连拖带拽拉出了门外。隔着移门，人们依然能够听到蒋大彪声嘶力竭的哀嚎： 邓大人，邓志泰，我冤枉啊！ 王振高则是另一副神情，他哆嗦着身子，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保佑，阿弥陀佛。 林则徐脸色冷煞： 闭住你的臭嘴，你不配求观音菩萨保佑， 观音菩萨是不可轻下，不可独挡，求菩萨就得信菩萨，不能怀着一颗卑劣之心，侥幸之心，舔着脸向菩萨要肮脏钱，更不能指望菩萨媚富厌贫，好于物贤，要是那样的话，菩萨也就不是菩萨了。其他三个人像被抽去了脊梁骨，软软的竟然相顾，听凭便兵们拧抹布似的给拧走了。待五个人全被押出仪门，邓廷真这才稍稍放缓语气，眸子里冷冰冰的，悠着个调子对韩兆庆道：“ 韩大人， 哎，下官在。 你看看，啊，这五人中有三个是你的下属，他们有罪，你是否则有攸归啊？” 刚刚宣布韩兆庆晋升为永安镇总兵啊，高兴得他心花怒放，可一转眼就是冰雪严霜。喜怒哀乐悲恐惊，乃是人生七情。韩兆庆一瞬之间全都经历了个遍，大起大落，大热大寒，大喜大悲，大恐大惧，让他猝不及防。他的额头上沁出了一层油汗，脸色由红而暗，就像刚刚捞出锅的水煮鹅肝似的。邓廷真的话语虽然生冷，但似乎留着几分余地。 本部堂看中你，与林部堂联衔保举你晋升永安镇总兵，除非你将自己洗刷干净，否则的话，你可走马上任不了。 林则徐站起身来， 我再讲几句。这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今日拘拿的人犯，都是巡江御史风闻奏报，本大臣奉旨查明。朝廷一年的岁数只有4000多万两银子，虎门硝烟的货值竟达千万之巨，可见鸦片烟毒炽盛到何种田地啊。沿海营训本应是国家干城，他要是固若金汤，就不会有跑冒滴漏。但是有人不知廉耻，唯利是图，在海防大堤上经年累月的挖鼠洞，挖得大堤满目疮痍。前些天朝廷颁发了新版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法条更严，惩罚更重，要是有人胆敢藐法，本钦差将依照新律严惩不贷。本大臣与邓部堂、阿将军、御官部和官军们一起奉告诸位，有些事情可以自己开始，却不能自己收场啊，请诸位好自为之。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转眼到了9月，伦敦的秋天来得较晚，草木的叶梢还没有发黄呢。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和国防大臣马考雷沿着小道朝官邸走去。由于车辇人踏，小道的路面非常瓷实，像面筋似的向前延展，小道两侧的草叶擦过脚面，给人一种软酥酥的感觉。马考雷问道：“ 巴麦尊勋爵，您请我来有什么事情吗？”“ 哦，有一个叫查顿的商人，您听说过吗？”“ 查顿？”“ 哦，听说过， 他可是大名鼎鼎的鸦片之王啊，在印度名声赫赫，是名列前茅的大富豪。查顿马蒂臣商行的总部设在印度孟买，马考雷在印度政务院工作了4年，对这家商行并不陌生。巴麦尊说， 几天前他要求拜会我，说要反映我国侨商在中国受到的屈辱。 义律和大批英商被软禁在广州商馆56天，被没收的鸦片总值达600万元。这一消息传到伦敦之后，被报界大加渲染，引起了激烈的反应。紧接着，《中国从报》5月号随邮船抵达伦敦，《泰晤士报》转载了林则徐的致英国国王书。林则徐把大清皇帝置于万国之上，训导英国女王就像训导小儿。他的信函被报界渲染成不知天高地厚的军事挑衅和对英国的羞辱。巴麦尊说， 义律领事向我详细报告了广州发生的事情和鸦片危机，中国的军事长官林则徐等人公然用军队对付手无寸铁的和平侨商，强迫他们签署干结，因为干结上有危及侨商性命的条款，被义律严辞拒绝了。 马考雷说，是的，勋爵阁下，事态很严重啊。我看了各国商人成缴烟土玉的译文，这份谕令反复宣示兵威，夸耀他们的大刀长矛，说什么水陆官兵军威盛壮，即号召民间丁壮，以足治其命而有余，祸福荣辱唯其自取。这是赤裸裸的军事挑衅啊。巴麦尊勋爵在政界颇得人缘，办事彬彬有礼，但在外交上他可是有名的强硬人物。一旦英国的利益受到损害，他就会显示出冷硬决绝的一面，摆出一副剑拔弩张、横刀立马的姿态，强悍得令人震撼。 外交使臣代表着国家主权，对他们的不敬就是对大英帝国的不敬，软禁我国使臣是对我国尊严的伤害。在国际交往中，要么通过使臣建立公道和友谊，要么就派遣军队发动战争，别无他途。 两人并排踏上官邸的台阶，巴麦尊勋爵接着说， 不过有一件事情，义律领事做得过头了。 哦，勋爵阁下所说的是哪件事啊？ 义律擅自做主，用商务监督署的名义接受了全体侨商的鸦片，并承诺由政府在适当时候给予补偿，殊不知动用纳税人的钱补偿侨商的损失必须经过议会批准，这种事情没有先例。 马考雷淡淡一笑，我倒是赞赏义律领事临机处置的勇气啊，生命的价值毕竟高于金钱。我仔细阅读了他的报告，发现他玩了一场偷天换日的把戏，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无意，他干了一件令人拍案叫绝的事情啊。 哦， 他用商务监督署的名义将鸦片交给广东官县，广东官县稀里糊涂开了收据，签了字，这意味着鸦片不再属于侨商，而属于我国政府。就法律的意义而言，这无异于中国政府没收了英国政府的财产，因此这场纠纷不再是两国商人之间的纠纷，而是政府之间的纠纷。 巴麦尊勋爵点头称是，您的理解很有道理，中国官县不经意干了一件愚不可及的蠢事，我国政府本不宜直接介入商人的纠纷，既然那些鸦片是我国政府的财产，我们就有权索要赔偿。 巴麦尊勋爵掏出钥匙打开门， 侨商们损失惨重啊，查顿 是实力雄厚、财大气粗的商界巨擘，能量大得惊人。他发动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利物浦的96名商人联名签署了一份请愿书，恳请对大清施加报复。据说，这个威廉·查顿还准备竞选下院议员呢。由此看来，他不仅是个成功的商人，还是蛊惑人心的演说家，一呼百应的组织者呀。我们不妨当面倾听他的陈述。我把会见安排在了今天，请您一块过来听一听。 哦，我倒是想见一见这位威廉·查顿。我在印度就听说过他不是等闲之辈，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开拓者和拜金主义的急先锋。这种人为了财富不惜背井离乡，甘冒海上的滔天巨浪，去万里之外的陌生世界探索和闯荡。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威廉·查顿按时来到外交部的会客厅。两个月前，他接到马地臣的信，获悉广州发生了惊天事件。广东官县以扣押人质的方法没收了20,000多箱鸦片，在华侨商损失惨重，商人们一致同意按每箱鸦片捐资1英镑的标准筹集经费，委托查顿在国内商界、政界以及新闻界广为活动，争取政府的支持，诉诸武力向中国索要赔偿，全面打开中国市场。几句闲话之后，他们三个进入了正题。巴麦尊勋爵说 Mr. 查顿，您是想劝说政府报复中国，是这样吗？ 是的，勋爵阁下，我是商人，不喜欢战争，但是中国人妄自尊大，他们多次侮辱我国侨商，甚至动用军队软禁我国使臣和商民，强迫我们交出在公海上的财产。中国钦差大臣曾经信誓旦旦地说，只要我国商人缴出鸦片就既往不咎，但是侨商们缴出20,000多箱鸦片之后，他们却自食其言，驱逐了16名侨商，包括我的合伙人 Mr. 马地臣和他的侄子。按进货价计算，我国侨商的损失高达600万元之巨，有人因此破产，有人因为无法承受巨额亏损而自杀，留下的妻子和孩子无人关照，这种暴行超出了我们忍受的极限。 尊敬的巴麦尊勋爵，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你们饮用的每一杯茶都渗透着我国侨商蒙受的耻辱。 查顿充分发挥了演说家的才华，一番话讲得声情并茂。巴麦尊打开笔记本，写下了赔偿烟价，然后抬起头来问道， 我国侨商没有把鸦片直接运入中国是吗？ 没有，我们严格按照政府的指示，只在公海上销售鸦片，像殷义士那样鲁莽的人仅有一例。Mr. 查顿，听说你们对中国的贸易制度怨气冲天。 是的，勋爵阁下，我们的每条商船进入中国内河时都要交纳数额惊人的船钞和名目繁多的漏柜。 哦，如何交纳船钞？ 鸦片之王竭尽能事抨击大清的海关腐败，每条商船进入中国内河，中国税吏都要丈量船的长度，征收一笔费用。依照粤海关的章程，大船征3500元，中船征3000元，小船征2500元。但是船钞的征收权把持在奸虚华丽手中，他们明目张胆的索要贿赂，你要是不给， 他们就从船首的顶端量到船尾的尾舵，小船按中船正，中船按大船正，正得你不堪重负。 哦，还有什么漏规呢？名目繁多，入口时开仓有费，压船有费，丈量有费，贴鞋有费，出口时放关有费，领牌有费，压船重收费，贴鞋重收费，林林总总30多种，头绪纷纭冗杂无度，而且不给票据，我们稍一争辩就会受到训斥和责骂。最可恶的是，这些漏规不是正税，全都进了私人的腰包。官金虚吏和通识买办们都想从我们的身上榨取金钱。广州贸易制度造就了一个前所未见的敲诈系统，他们非法征收的费用是法定税款的4倍，在棉花等重要商品上榨取的费用高于正税10倍。我们强烈要求明定关税，采用欧洲式的贸易制度。巴麦尊在笔记本上写下了明定关税，取消漏规，重建贸易制度。查顿接着说道，各种巧立名目的税费中饱了中国官员的私囊，其中行庸臭名昭彰。查顿继续向巴麦尊勋爵诉苦，各种巧立名目的税费中饱了中国官员的私囊，其中尤其以行庸最为臭名昭彰。 什么叫行庸？中国朝廷指派行商垄断贸易，同时又把行商视为可以随意拔毛的大肥鸭，呵呵，致使他们经常陷入资金匮乏的窘境。为了应对各种摊派和敲诈，行商们想出了一个可恶的办法，向我们征收一笔额外费用，这笔费用就叫行庸。最初行庸按货值的3%征收，但是3%远远不能填满中国官员们贪婪的胃口，行商们被迫把行庸提高到6%。听到这些，马考雷可是有点吃惊。 哦，真是骇人听闻。这意味着中国行商把贿赂款转嫁到了你们身上，进而转嫁到我国消费者身上，对吧？ 是的 ，Mr. 马考雷。中国官线的盘剥使行商们每况愈下，多数行商离破产仅差一步之遥。十几家行商中，只有吴秉建家族的怡和行和潘绍光家族的通福行资财雄厚，其余的全都负债累累，不得不向我国商人赊销。迄今为止，广州13行连本带息总共欠了我国23家商行300万巨款，但是吴秉建老奸巨猾，利用垄断权力强迫我国侨商同意挂账停息，分16年还清商欠。 马考雷惊讶道：“挂账停息16年，这等于赖账吗？”“ 是的，就是赖账。”更有甚者，钦差大臣林则徐打着禁烟旗号，把16名侨商驱逐出境，只是那笔巨额欠款无法讨回。我请求政府替侨商们索要这笔钱。 巴麦尊也对商欠数额之大感到吃惊。300万商欠，相当于一个小国一年的税负啊！你们是国家的重要纳税人，政府有责任保护你们的财产和生命安全。您还有什么要求？ 勋爵阁下，我们要求取消船钞、漏规和行庸，废除行商垄断制，用自由贸易代替垄断贸易。 巴麦尊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废除行商、打破垄断、自由贸易几个字。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